的我喜爱，单独难过阿弟，我拉了忙阿弟阿弟，我拉苦涩苦涩。Laku sari ateu komanfaat